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Yeah.

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能为，你跟他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，我会试着放下我是我。 闭上眼，晃动的全都是你。 去，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。 平常，你的荣光将。

却又离开当下句点，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是醒来了，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，情歌的词何必押韵，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，只能说我输了，也许是却用离开躺下去点，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 划过悲伤河流。 双温柔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。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，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热心。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你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静茹最近跟我讲说，她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。年纪渐长，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。 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

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。